共舞。 每一粒米，每一滴奶，每一个细节，我们都在用心守护，只为更安心的你。 守农，美好生活守护者。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首先提醒广大听众朋友，北京市气象台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受到冷空气的影响，预计10号白天本市大部分地区的风力会逐渐增大到4、5级，阵风可以达到7级左右，局部地区伴有扬沙，提醒您要注意防范。下面我们来关注具体的天气。今天下午北京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25%。 今天夜间北京是多云转晴的天气，西部北部有浮尘，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70%。 总的来看，下午到夜间的能见度比较好，有利于大伙的交通出行，夜间部分地区有浮尘，提醒您要注意防范。下面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北京路面上的情况。 路况信息。 北京时间的16:31，为您来刷新目前的路况信息。目前通惠河北路的三环到四环，以及京通快速四惠桥到远通桥一线的出京方向，车流量是比较大的。此外，通惠河北路二环到三环进出京双方向，目前都是车多，行驶缓慢。也提醒司机朋友，可以提前选择相邻的路线来绕行，在外行车保持安全的车速和车距。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加油站，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和收看今天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曹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会和大伙一起来说一说关于笑气的话题。这样一个笑气可能很多朋友比较陌生，但是前一段时间啊，有一个17岁女孩就因为吸了笑气差点引起瘫痪。究竟这笑气是什么？它对我们会造成哪些伤害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会和大伙一起来说一说惹上这种气，笑口难再开。 前不久，一位17岁的女孩为了要快感差点瘫痪的报道引起了大家的关注，而让她险些瘫痪的罪魁祸首正是笑气。有报道称，国内的酒吧甚至是高校早已悄然兴起了吹气球、嗨气球，这种气球里装的就是所谓的笑气。笑气是一种什么东西？它对身体有哪些危害？健康加油站邀请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冯新红，给您说说惹上这种气，笑口再也难打开。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伙儿邀请到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神经内科的副主任医师冯新红冯主任做客直播间，跟大伙儿来说一说惹上这种气，笑口再也难打开，说的这个气就是笑气。首先呢，要欢迎冯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有请冯主任和我们的听众网友先打个招呼。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神经内科的冯新红医师。 非常欢迎冯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来说一说关于笑气的话题。那冯主任，听说这个17岁的女孩因为吸笑气差点瘫痪的事儿，接诊的就在咱们医院是吗？ 是的，这是一个真实的一个病例。是大概在春节前两周的一个时间，然后我们的急诊接诊的这样的一个小姑娘，她也是因为这一个月的时间，逐渐觉得这个四肢也就手脚感到麻木了。尤其是这两个星期麻木的更厉害了，而且觉得走路没有劲儿，容易摔跟头。这才引起家里的重视嘛，所以说在家里人的陪同下来到了我们医院进行就诊。 也就是说她去就诊的时候出现了一些临床的表现，就是手脚无力，甚至呢这个脚用不上劲儿，所以走路的时候容易摔跟头。 对，他就是他自己不能走，他自己就不能独立的行走，需要别人帮助他，搀扶着他，他才能往前，哎，踉踉跄跄的，摇摇晃晃的这样的走，对， 哦， 还是有个明显的一个临床的症状。 嗯，其实我们说很多的疾病可能都会出现这种症状， 对，对， 尤其是比如说神经方面的一些疾病，可能都会造成走路没有劲儿，甚至说爱摔跤这样的一个情况。当时到底您是怎么知道他这样的情况是由笑气引起的？那比如说笑气是不是只要吸的话都有可能会造成我们神经方面的问题？因为我知道笑气其实在我们很多的食品当中好像也含有这样的东西。 确实是这样。其实这个女孩刚来的时候吧，我们没有想到这种笑气的这种可能性，对吧？因为比较年轻一点，引起我们就是临床接诊医生的重视，所以说接诊医生觉得第一年纪比较轻，第二病情比较重哈，而且就是说病情相对来说不是那么简单，所以当时我们就把从急诊把她收进来了。收到住院以后，我们对他进行系统的一个检查，包括科室的一个多名医师的一个讨论查房， 综合会诊一下， 对对对，然后抽检波斯，这样慢慢才这个真相浮出水面来。 嗯，那到底是哪些蛛丝马迹让神经科的大夫通过这样的临床表现发现最后的原因可能是和这笑气有关系？像我们说很多的食品当中都含有笑气的话，如果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不小心吃了这些东西，是不是也会像这个女孩一样逐渐的开始四肢无力，甚至有可能瘫痪呢？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都会邀请冯主任和大伙儿一起的说一说，也聊一聊关于笑气的话题。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和冯主任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直播间的两部热线010-6515-822和010-6515-833也已经为您开通了。大家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的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和加入到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今天呢，我们也为您开通了网易的视频直播，您可以在网易新闻搜索一下健康加油站，发送弹幕把您的问题带到直播间来，有请冯主任帮您来解答这些困惑。好了，那下面呢，还是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最新的健康资讯。在关注资讯之前呢，也提醒听众朋友，今天呢，我们也为大伙开通了这个互动的有奖问答，只要您回答对题目，我们今天会选出五位幸运的听众朋友，每位朋友获得两张电影票，是最近正在电影院热映的《起跑线》这部电影的电影票。我们会选出五位朋友，每位朋友送出两张电影票。今天的互动问题您听好了，非常非常的简单，就是说吸笑气它真的会成瘾吗？会不会成瘾？您可以把答案现在就发送到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当中，会在节目结束之前呢，我们选出幸运的五位听众朋友，送出我们的两张电影票。下面还是让我们来刷新一下最新的健康资讯。我们来关注最新的健康资讯。首先来关注一下北京市疾控中心发布的健康提示。根据北京市今年的监测结果显示，每年的4到6月份是手足口病的高发季节，10月到11月还有可能出现一次高峰，每两年为一个流行周期。预计2018年爆发的人数将会高于去年。根据了解，多数病人起病急，初期呢有轻度的上呼吸道感染症状，比如发热、咳嗽等等，主要的症状是手足口臀等部位出现斑疹、斑丘疹或者是疱疹，一般不疼不痒，不结痂，不留疤，患儿可能会因为口腔溃疡疼痛而流口水，不吃饭。预防手足口病，要培养孩子养成正确的洗手等良好卫生习惯，注意居家和个人卫生，居室要经常的通风，勤晒衣被。在手足口病高发季节，要关注儿童的体温变化，时常的查看口腔、手和足底等部位是否有皮疹。手足口病流行期间，不建议带孩子到人群拥挤、空气流通差的场所，应该避免和患儿接触，做好对于孩子日常用品的清洁和消毒。再来和您说一个好消息，朝阳医院启动了肺癌多学科会诊，来自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胸外科、放疗科、肿瘤科、病理科等多个科室的专家将会联手为肺部结节的患者制定诊疗方案。根据了解，肺结节的治疗目前存在着很多误区，有的过于积极，将良性的结节予以切除，有的则是过于保守，没有能够在疾病的早期及时的切除恶性结节。 朝阳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专家指出，判断是否为恶性肿瘤的金指标就是对于肺部结节进行活检。未来伴随着肺癌多学科会诊的启动，医院将会在每周三的下午从各个科室指派高年资的专家对于肺癌疑似病例进行多学科讨论，最终的目的就是为患者快速地找到最优的诊疗方案，尽可能地节省治疗费用。今年的四月份以来，北京的天气有一些任性，有的时候还是春意浓浓，有的时候就雨雪交加。本周北京的气温会逐渐上扬，咱们老百姓经常说春捂秋冻，究竟怎样避免春季乱穿衣呢？一起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宗小畅发回的报道。 本周除四月十二号和十三号云量较多外，其余大部分时间北京是以晴到多云为主，这期间气温明显上扬，最高气温是15摄氏度到24摄氏度，最低气温在5摄氏度到12摄氏度之间。4月10号白天将吹来4、5级偏北风，请大家注意防范。近期本市的气温整体呈回升趋势，但昼夜温差比较大。春季天气变化无常，专家建议如果环境温度稳定在15摄氏度以上，大家可以考虑脱掉厚外套，但是当温差大于8摄氏度时，应该带件外套一早一晚穿。一般情况下，春季减衣服最好是先减上衣，再逐渐减裤子，因为下身的血液循环不如上身的好。另外，减掉衣服以后，还要注意做好颈部的保暖，尤其是风大时，不要穿低领、镂空上衣、低腰裤和短裙等，最好戴上围巾，套上风衣，保护好咽喉部位，避免感冒。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伙儿邀请到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冯新红冯主任做客直播间，和大伙儿一起来说一说惹上这种气笑口再也难打开，说的这个气体的名字就是笑气哈。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们预告当中也提到了，有一个女孩就是因为吸了笑气出现了手脚麻木没劲儿，甚至走路有点这种半蒜容易摔倒的这个情况，而且我们也说了，持续发展下去的话很有可能会引起这个瘫痪。有听众朋友就在我们的微信上啊，不是在我们的直播平台上问您了，说这笑气是毒品吗？想让您先解释一下究竟什么是笑气啊。 其实笑气它是一个比较古老的一个气体了，早在1793年的时候就被发现了，然后很快就被用到这个医学上，主要是早期的是一个口腔的一个麻醉，尤其是拔牙的时候会用到。再后来的时候会用到一些妇科的一些手术啊，主要是一个镇痛的一个作用哈。其实笑气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是经常能够接触到的，像咱们经常吃的蛋糕，蛋糕店它在打泡的时候经常会用到这种气体。 哦，有打发奶油的时候就会用到它。 对，那么因为笑气其实前几年的时候没有那么热，对吧？也就因为这几年有一些病例的报道，大家逐渐认识到，就是正确的使用笑气肯定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说过度的就使用笑气，或者是这种笑气的滥用，它还是对人的身体产生一些非常严重的一些作用的。 哦，也就是说其实笑气这种东西它不是毒品，在我国也没有把它列入到毒品这样的一个范畴。 对对，按目前的这个规定它没有列入毒品的一个范围，但是我相信会越来越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 但是它和毒品是有类似性的，比如说它会不会让人上瘾跟毒品一样？ 对，因为它确实吸食了以后它会产生一种心快感，它会很舒服，那么它追求这种感觉的时候就会反反复复的吸，所以也就会产生一定的依赖。 哦，也就是我们俗话说的这种上瘾的情况。 对， 吸了它之后会带来这种快感。您是不是也给我们说一说，比如说如果吸这个笑气会带来是什么样的这种感觉，有可能让患者比如说对它产生这种依赖？ 对，因为还是回到我们这个案例来说，叫这个病例来说，当时我们也是接触到这个病人以后，我们通过就不断的询问，然后仔细的查体，哎，发现了他可能有这方面的问题，然后我们在追问病史的时候，他也逐渐就说出了他接触过这个东西。那么我们就问他，哎，你为什么这么好奇，或者为什么要不断的重复的来吸食这个笑气？他跟我们讲了说，吸食完以后确实有个短暂的有几秒钟的这种心快感，很舒服，晕晕沉沉的感觉，但是因为这种时间会很短，几秒钟就消失了，就没有了。所以他要不断的吸，不断的吸来追求这种感觉。很多时候他觉得他吸食完以后，哎，他在迷迷糊糊他就睡着了。因为这个女孩她平时睡眠不是特别的好，所以他就抓到这一点，让她的睡眠改善了，所以他就不断的在吸食。 也就是说吸了笑气之后可能会给我们带来一种这种快感。 对。 同时呢，对于比如说这个睡眠会有一些改善。 对。 但是同时在带来这些好处的 过程当中也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了很大很大的伤害。这个女孩可能就是一开始对于笑气没有一个很全面的认识，她只看到了这些好处。一开始是不是吸食这个笑气量比较小的话，我们也感觉不到有可能给身体带来的这些破坏啊。 其实他我们在回顾他的病例的时候，其实他也发现有一些身体的不舒服，比如说他容易感冒，他容易反复的口腔溃疡、 抵抗力出现问题了。 对对对，但他不认为跟这个是有关系的。 嗯， 其实他没有重视他。 嗯，也就是说在吸食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在一开始的时候就会有一些临床的表现，表现出来对我们的身体造成破坏，但是往往大家会忽视，没觉得它和吸食笑气有关系。 对，等到他真正来就诊的时候，他其实已经出现非常严重的这种神经系统的损害了，因为他已经不能够进行正常的生活和学习了。 嗯， 所以这时候他不得不来到医院进行求助了。 嗯，我们刚才也说了，其实很多这种精神方面的问题都会表现出来，像他这个临床的表现，发麻、无力呀，我们说甚至很多，我们说压迫到神经的时候也会有这些症状。 对对对， 咱们是怎么发现他和这个吸食笑气有关系的？ 好，那我们再仔细的谈谈这个病人是吧。嗯，这个病人来了以后，我们就仔细的问病史，因为她17岁的女孩嘛，她既往身体还是比较健康的，家族成员中也没有这种相似的一些病例，所以她没有明显的这种先天代谢相关的一个疾病，就能够先天引起这个手脚麻的这些疾病是没有的。 嗯， 当然我们也做了一些血液学的检查啊，发现她没有这种遗传代谢相关的疾病，也问了一下她没有那种特殊药物的服用水，因为我们知道有些药物它是可以损伤这个周围神经的啊。嗯，它是没有这样的一个病史的，然后问一下近期也没有说你节食厉害、营养不够呀，或者是没有这种腹泻、发烧呀，都没有引起这种神经受损的一些病因和诱因，没有这个存在。那么他现在摆在我们面前，就是他的神经受损比较重。那么具体来说，就是他的手的握东西的力量是不行，他是拿不住一个东西的。 哦，就是这个是，比如说是比较重的东西呢，还是说很轻的东西，一个空的杯子什么的也拿不住。 对，他拿就费劲了。就是我们医学上有一个判断正常肌力的标准，就像咱们正常拿一个东西很轻松，这个肌力是一个五级，他大概也就是二级、三级的这样的一个水平。 嗯， 那么他的脚上的肌力会更差，我们医学上平均可能也就一级左右，就是说你看不到他的脚在动。所以他我们在勾脚背的时候，他根本就做不了这个动作。 哦，也就是说我们正常人脚背可以自由的这种翻上来、翻下去。 对， 但是他完全不行。 对，因为像咱们行走的时候，咱们的脚肯定要足弓往上抬嘛，你 要不然没法走。 对，要所以他就摔跟头，就因为他的脚根本就抬不上来了，就是说明他神经就是至少手上和脚上的神经受损非常严重了。对， 嗯， 这种情况在我们医学上，我们一查体嘛，觉得还是一个周围神经受损的一个表现哈。 嗯， 那我们也知道周围神经受损的原因也比较多一些。刚才讲的有没有这种药物相关的，最简单的有没有这种维生素的缺乏呀，或者有一些糖尿病的老人其实可以出现这种手脚的麻木无力的哈。 嗯， 因为这个女孩她都没有，那么必定还会存在一些病因，对吧？我们就反反复复的问，就问出这个笑气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接触史。 哦， 加上我们之前也阅读了一些文献，包括国外报道的一些文献有这样接触的一些案例，所以我们就寻求了一些证据啊。结果我们做了一些肌电图的检查，那么我们肌电图它可以评价这个神经和肌肉的功能，就是来进一步验证我们临床的推断是否正确。结果肌电图的检查也是发现他手和足的神经是明显受损的。 嗯，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通过这个临床，是不是之前我们说通过笑气伤害到我们的这个神经出现这样的病例并不是很多，近些年才逐渐出现的。 对对对，尤其是17年以后吧，这样的国内的这样的病例不断被报道。 嗯，虽然说笑气是一个很古老的气体，可能已经用了很多年了，但是它导致我们神经的破坏，甚至很多朋友去吸食这个笑气成瘾的情况，其实是近些年才出现的。 是这样的。 好，那我们也跟大家伙来说一说吧。比如说像笑气，它对我们身体造成的这个伤害，就是我们说的对于手脚无力、神经的一些伤害吗？还有一些其他，比如说更严重，甚至瘫痪的情况会出现吗？ 就比如说这个女孩，我们对她的血液学进行一些相关的检查，结果发现她是贫血的。就我们贫血其实也分一些原因嘛，就是我们医学要分它是一个大细胞的一个贫血哈，因为一看这种大细胞贫血往往是和这种 B12 吸收障碍有关系的。那么我们同时查了一个血液中的一个叶酸和 B12 都是明显的降低的，所以她整个的影像的，包括我们做了一些核磁的检查，发现她脊髓中也是有一些异常的一些信号的。所以他整个的所有的这些辅助的检查的一个证据都比较支持，是因为可能笑气的吸食引起这个 B12 吸收障碍，然后后续产生这个神经系统的一些损伤的一些症状和体征。 哦，那也就是说其实它不直接损伤我们的神经，而是它阻碍了我们神经需要的这个营养物质， 对，就 B12 的吸收， 嗯，逐渐的让我们神经没有这些营养物质了，逐渐出现营养不良的情况， 对，发生一些神经变性了。 嗯，好，也就是说其实笑气对于我们的这个伤害啊，可能不仅仅是会出现这种麻木啊、无力，甚至导致瘫痪的情况，还有这种贫血，甚至还有可能是不是高血压也跟它有关系。 对，这个笑气的没有说完，就笑气引起这种损害就严重一点，如果说吸食的时间再长，吸食的量再大的话，它可能会发生脊髓或者大脑的一些损伤， 那就瘫痪了， 严重就瘫痪昏迷了，或者就是精神错乱了，或者一些抽风啊都可能会有。 哦，所以说这个女孩出现的这个症状还不算是最严重的。 对对对。 嗯，虽然我们看起来听起来觉得挺吓人的，都已经没法走路了，但其实还不是笑气带给我们这种最严重的这个伤害。 对对。 还有可能会出现这种神经错乱的这种情况，甚至我们说整个的瘫痪出现。 对，严重的病例甚至可能会死亡的。 嗯，其实在之前啊，就有媒体曾经报道过，在美国留学的中国学生文文呢，就吸笑气成瘾，一个月花了十好几万去治疗，依然没有完全治好，身体垮掉，是整个直接坐着轮椅来回国接受治疗的。 对， 所以说其实笑气对我们的这个整个的身体造成伤害并不是一个比如说偶发的或者说一个个例，在临床上也有这样的比较相似的案例。 对，其实我们在检索文献的时候发现，像台湾像美国已经很早就有很多这样的一个病例的报道了。 嗯，所以说再次提醒大家，这个笑气虽然现在在我国还不算是一个毒品，但是它依然有成瘾性，而且对于我们的身体伤害非常非常的大，所以说我们不要轻易的去接触这样的这个东西哈。那有些朋友会说了，像这样的东西它虽然会造成这种身体的伤害，但是不是得累积很大的量，它既然没有划到毒品这个范畴，是不是很难上瘾，或者说像这样的东西我只要吸进去，它是不是能够自己逐渐的代谢出我们的身体，我只要不频繁的吸应该没事儿。 我觉得这也是有一些个体的差异的，有的人可能就身体的机能不错，那你可能小量偶尔的接触一次可能问题不大，但是往往很多时候你一旦接触上，你可能就会有一些心理上的一些成瘾或依赖， 嗯， 那你可能就控制不住自己的不断的逐渐的一些增加的一个吸食的量，那就不可避免的会造成一些潜在的一些损害。 嗯，也就是说带来这种快感的时候，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完全的去抵御这样的一个诱惑了。嗯，除了我们说生理上的这个依赖之外，可能心理的依赖也是很大一部分的原因。 对，是这样的。 嗯，我们继续来看一看听众朋友的问题哈。这个田庚说理论上笑气并不会致瘾，但是如果长期任性的吸入，内心会产生一种满足感，也不排除会造成心理的依赖性。他说的是不是有道理？ 我觉得说的非常有道理。就像我们这个女孩一样，早期她接触的非常少，其实她整个吸食的时间应该有半年多了。 嗯， 早期的时候就是偶尔接触，后来慢慢觉得这种感觉很舒服，就要在追求这种感觉的时候，她就控制不住自己了，就越来吸食量越大。 嗯，好，既然这个笑气有可能对我们的身体造成这么严重的伤害，很多朋友会有一个困惑，她为什么这个女孩能够轻易的，比如说接触到这个笑气，而且吸食的时间长达半年呢？ 其实有很多原因啊，刚才也说了，笑气其实会用到我们的食品加工的过程中，所以说很多时候可能在一些媒体上或者网络平台都是可以购买得到的，因为可能卖方他并不知道你会干什么，对吧？你正常的使用是没有问题的，对吧？但是因为如果说比如说没有像这样一个女孩，她如果没有一个家长的监管，可能因为她后来跟她父母也在沟通这个话题，父母工作比较忙，可能对她这些行为一直都不知道，她很多时候都是在晚上买晚上吸，所以父母都休息了。 哦， 对，所以他就 不知道有这样的， 对，没有发现 他 这种行为。后来跟他父母聊天，他父母也非常的懊悔。 嗯，好，这个笑气对我们身体造成的伤害，因为是近些年才逐渐的在临床上有这样的案例，所以说很多朋友对于他的这个了解程度可能不如我们现在已知的很多毒品的那么深刻。我们都知道毒品会对身体造成各种各样的伤害，但是这个东西又没有纳入到毒品的监管范围，很多朋友会觉得哎呦，它又能给我带来一些快感，所以是不是吸食没关系。我们今天要特别再次提醒大家，其实笑气对于我们身体的这种伤害是存在的，而且还有可能是非常非常严重的这种伤害，所以真的不要轻易的去尝试。笑气在我国虽然没有正式的列入比如说麻醉药品或者是精神类药品的管制目录，但是我们要告诉大家，在2017年的11月27号浙江省公安厅的禁毒总队在和云南警方啊共同破获了一起笑气案件，并且已经移送司法机关进行起诉，这也是全国第一类打击笑气犯罪的这种刑事案件。也就是说我们国家对于笑气的监管现在也在逐渐的去跟上。 对，是这样的，很多不同职业意识到它的危害性了。 嗯，我们刚才也说，消息很多的这种食物当中可能会添加到，像您刚才提到的很多奶油蛋糕当中，可能这个打发奶油的过程当中就会添加这个消气，大家伙就担心这奶油蛋糕我们每天都能接触的，这我天天要吃个奶油蛋糕会不会也慢慢的积少成多，对于我们的这个神经系统造成伤害，别最后吃奶油蛋糕把我吃瘫痪了。 这倒不会，因为其他吸食量比较大的时候，它可能会有一个竞争性的一个氧的一个吸收的一个障碍。其实关于笑气的致病的原因，其实目前并不是很清楚。就刚才我讲的，它影响维生素 B12 的一个吸收障碍是它的致病因素之一。当然，还有专家认为，可能跟这个缺氧、这个继发的一个缺氧也是有关系的。那像咱们日常的生活的接触是不会的，因为这个量是极小极小的。 嗯。哦，那这个量比如说我们怎么来把握它是大量的还是少量的，像我们吃一块蛋糕可能您说了这个剂量比较小是不会成瘾的，有些朋友说我就爱吃甜食，我要一天吃一整个蛋糕的话，这个量算大量吗？ 其实我们当时也看了很多的文献，文献中也有报道，对于这个笑气滥用它有一个范围，比如说大于80克，他认为可能会达到这样一个滥用的程度，甚至有的认为可能100克才算一个滥用的程度，就是它要累积到一个很大的一个量的。 哦，80克、100克，一般比如说我们打发奶油的话，可能这个几克就可以 完成，可能几克都用不到，因为它一个小那个钢瓶的话是8克，可能打发那个，因为我不具体做这个烘焙，所以不太了解，但是应该打发的时候用不了这么多。 哦，所以说我们在日常正常的这种生活当中，比如说我们买这个奶油蛋糕啊，看的这个打发奶油，甚至我们在一些比如说现在这个饮品店也会看到，比如说咖啡上面可能会有这个奶油，这里面都有可能是含有笑气的，但是这样的量并不足以让我们成瘾，同时也不会对我们的这个神经系统造成伤害，大家还是可以放心的使用这些东西的。 这点可以放心。 嗯，这也是为什么在笑气的这个我们说现在的这个监管会越来越严，因为它可能最初就是用于一种这种食品的添加剂啊什么的，所以说大家或也没有想到会有人去吸食它。现在我们也逐渐重视了这个问题，笑气的的确确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伤害，甚至在我们的身体上心灵上会造成这种上瘾的情况，所以说我们今天的节目也是提醒所有的这个我们说监管部门去监管它，进一步的加强，同时也提醒很多的收音机前的这些网友朋友还有家长朋友，我们在比如说自家孩子出现一些不正常的这种情况的时候，一定得问问孩子有没有接触笑气的这个病史，这个时候我们得长一个心眼儿了。像比如说出现哪些情况，可能就提示大家伙有可能和吸食笑气有关系。 他早期的症状可能并不是很突出，比如说你觉得他如果不说你可能不会发现，但他自己会有这个手脚手指啊或者足尖的这种麻木感。 嗯， 就拿我们这个案例来说，他最早就是这种麻木感，但是这种麻木感可能很快就消失了，他是阵发性的麻木。 哦，也就是说他不是说一直麻。 对对，慢慢的随着时间的延长，这种麻木变成持续性的了，麻的范围越来越大了，从手指尖变成整个手指头或者前臂，就是我们的小臂也开始麻木了哈。 嗯， 慢慢的开始出现这个手的力量差一点，就觉得不协调，动作的不灵活，就等于他的病情在逐渐的加重啊。 嗯， 就可能家长如果说仔细一点，可能会发现孩子这种行为的异常。 嗯，好。在早期的时候，笑气对于我们身体带来的这种伤害可能不是特别的明显，所以说我们也希望大家通过今天这样的一期节目逐渐的认识到笑气这样的一个气体的确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伤害，如果发现身边有这种孩子有这样的不正常的这种行为，我们也希望家长多留一个心眼，问一问孩子。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伙邀请到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神经内科的副主任医师冯新红冯主任，和大伙来说一说惹上这种气笑口再也难打开，说的这个气体的名字就叫做笑气。大家关于笑气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和我们的专家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直播间的两部热线010-6515-0822和010-6515-0833已经为您开通了，大家还可以通过网易新闻的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发送弹幕就可以和专家直接的进行互动和交流。下面让我们稍事休息，节目下半段我们继续。 城市的万象不绝于耳， 广播的精彩不止于声， 治理大城市病，让生活更美好。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住建委的主任徐建云，全力以赴确保首都房地产市场平稳运行。 我是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主任孙英军，我们关注你生活的方方面面。 我是北京市农委主任孙文凯，建设美丽乡村，为广大农民朋友打造幸福美丽家园， 为城市居民提供休闲好去处。 FM 107.3 AM 1026， 这里有实用的资讯， 这里有权威的声音。 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美好生活。 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面向全球展开，来稿请记北京建外大街14号北京音乐广播歌唱北京征集组邮编100022，咨询电话010-8501-1401。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我们首先提醒广大听众朋友，北京市气象台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受到冷空气的影响，预计10号白天本市大部分地区的北风会风力逐渐加大至4-5级，阵风可以达到7级左右，局部地区伴有扬沙，提醒大家要注意防范。同时北京市气象台也发布了沙尘蓝色预警。受到上游沙尘天气的影响，预计9号的后半夜到10号白天，本市将会出现浮尘或者是扬沙天气，提醒大家要注意防范。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北京多云，后半夜有浮尘，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0%。明天白天北京是多云转晴的天气，局部地区有扬沙，偏北风2-3级转4-5级，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2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总的来看，受到沙尘和大风天气的影响，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空气质量和能见度会有所转差，提醒大家外出的话要做好防范。下面来关注这一时段北京路面上的情况。 路况信息。 北京时间17:01，为您来刷新目前的路况信息。通惠河北路三环到四环以及京通快速四惠桥到远通桥一线的出京方向，目前车流量比较大。通惠河北路二环到三环之间进出京双方向都是车多，行驶缓慢。也提醒司机朋友在外行车保持安全的车速和车距。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健康加油站，欢迎您继续收听。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前不久，一位17岁的女孩为了要快感，差点瘫痪的报道引起了大家的关注，而让她险些瘫痪的罪魁祸首正是校气。有报道称，国内的酒吧甚至是高校，早已悄然兴起了吹气球、嗨气球。这种气球里装的就是所谓的校气。校气是一种什么东西？它对身体有哪些危害？健康加油站邀请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冯新红，给您说说惹上这种气，校口再也难打开。 熟悉的地方，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各位听众、各位网友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曹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伙儿邀请到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冯新红冯主任做客直播间，和大伙儿来说一说惹上这种气，校口再也难打开，说的就是校气。在节目的上半段，冯主任告诉我们，校气会对我们的神经系统产生逐渐的这种影响，如果严重的话，甚至有可能引起瘫痪甚至是死亡的情况发生。所以说我们也再次通过今天的节目为大伙敲响一个警钟，校气这样的东西虽然没有纳入到毒品管理，但是它依然有上瘾性，同时对于我们的身体伤害非常非常的大，我们千万不要轻易的去接触它。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关于神经方面的问题，关于笑气，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和我们的专家进行互动和交流。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直播间的两部热线010-6515-0822和010-6515-0833也已经为您开通了。大家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的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和加入到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大家还可以通过网易新闻的手机客户端搜索一下健康加油站，发送弹幕，通过视频的方式和我们的专家进行互动和交流。今天呢，我们也和听众朋友设置了一个互动问答的题目。这个问题非常的简单，就是吸食笑气的话真的会上瘾吗？答案如果您知道的话，现在就可以编辑正确答案到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在节目结束之前呢，我们会选出五位幸运的听众朋友，每位送出两张正在热映的电影起跑线的电影票。我们会在节目结束之前选出五位幸运的听众朋友，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笑气是不是真的会让我们上瘾呢？就可以编辑答案到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健康加油站，我爱问医生的公众账号，参与到我们的互动问答当中。好，大家可以参与到互动问答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来回答一下很多听众朋友的这个问题啊。有听众朋友在问您，李子芳说用笑气麻醉拔牙的话是不是有风险呢？我记得上半段的时候你也说到笑气好像最早的时候也会用于这个麻醉的过程当中。 对，主要是麻醉的镇痛啊。其实我们在临床中在用笑气的时候，很多时候会和氧气一起来混合使用的，所以说是非常安全的。我觉得广大的听众朋友完全不用担心这个问题。 会是这个和氧气混合内，就是一般情况之下这种应该是全身麻醉的时候才会用这样的方式，是吗？ 对。 他问的是用笑气麻醉拔牙，现在还有这样的麻醉方式吗？ 我专门请示了我们口腔科的这样的同事，现在确实用的比较少一些了。 也就是说最早用笑气拔牙是用过，但是现在随着科学的这个进步，我们已经很少用笑气进行麻醉拔牙了。 对，因为现在麻醉剂有很多种，有的用起来会相当的方便一些。 所以说笑气麻醉拔牙其实只要是在医生的指导之下，这个范围安全范围用量之下，可能也不会造成这种上瘾的情况。 对是没有问题的。 而且现在很少这个会把笑气用于麻醉拔牙了哈。我们继续来看还有听众朋友的问题。有听众朋友想问问您，说冯主任跟我们说一说笑气引起的这种肢体的麻木无力，在现实生活当中是不是也有可能和其他的神经系统疾病有关系啊？比如说像这个颈椎病好像也有这样的情况，我们怎么来区分呢？想问问您。 其实确实现在因为各种原因嘛，就是尤其是低头族呀，或者是一些特殊的工作的姿势啊等等，可能确实颈椎病的发病率是越来越高了。那我们知道颈椎病它是因为一些键盘的突出呀，或者是一些别的问题压迫了这个神经根了，它往往会出现单侧的症状，比如说单右侧的这种麻木或者疼痛。那么我们看到这种笑气中毒，它往往是四肢对称的，它可以左右侧同时出现的啊。 好，我记得一开始的时候您也说这个笑气一般引起的这种神经方面的这种伤害，最开始的表现它是这种间歇性的麻， 对， 后面会逐渐发展到一直麻。 对， 像我们比如说像这种颈椎病啊，或者说腰椎间盘突出压迫到神经的这种麻，是不是更常见的是持续的这种麻木啊？ 像这种我就是说不管是颈椎病还是腰椎病，它往往可能很多时候会先疼，先整个胳膊疼或者一条腿疼，慢慢出现这个某种体位啊或者某个姿势的时候出现一个胳膊的麻或者一条腿的麻。所以它表现上还是差距比较大的。 它会有这种疼痛的症状。 对。 而笑气对于我们神经伤害之后造成的这种麻木可能不会有疼的情况，就是单纯的这个麻。 上来就是麻的感觉会比较明显。 那除了这种颈椎病和我刚才说的像这种腰椎间盘突出啊什么的这种疾病可能会造成这种手脚麻木的情况，像有没有一些其他的这种神经方面的问题也有可能造成这样的临床表现？ 就像刚才其实在前面也提到过的，像一些糖尿病的这样的一些患者，如果是糖尿病时间比较长，或者说他的血糖控制不好的时候，那么因为高血糖它引起这种神经的一些缺血缺氧啊，慢慢可能也会产生这种尤其是双足尖双指尖的这种麻木感。这个临床看起来似乎跟笑气有点相似，但是它的完全的病理啊，包括它的病因都是不一样的。 好， 在节目的上半段的时候，我记得您提出说这个笑气它作用伤害到我们的这个身体，其中有一点就是阻碍了维生素 B12 的这种吸收。 对， 那我们的维生素 B12 是我们的神经系统非常重要的这种营养来源哈。那除了这个笑气可能会欣赏它，我不吸食笑气的话，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可能也有一些情况我们会不小心伤害到我们的这个脆弱的神经，那我们能不能出于保健或者是预防的这种目的，我提前先补充一些维生素 B12， 对我们的神经先起到一个保护作用，有必要吗？ 那么对于我们正常人群来说，其实没有必要去特意的补充这种维生素 B12 的。那么其实任何东西你过量的服用以后，它还是有一些毒副作用的。 嗯， 那比如说 B12 它过量累积以后，它可能会有一些不舒服、头晕、乏力啊，一系列等等一系列症状。所以我们医生是不建议你正常情况下来补充这种维生素 B12 的。 哦，那也就是说正常通过饮食的话，我们获取维生素 B12 的这个量基本上就足够了， 就可以了。 哦，其实我们的神经对于维生素 B12 的这个需求量并没有特别的大，需要额外的补充。我们正常的饮食是可以满足它的，但是前提就是我们没有比如说像吸食笑气这样的一种伤害它、破坏它的这种行为。 是这样的，其实 B12 是我们临床中用的最多的一种维生素哈，那它的功能也比较多，可能会用于一些贫血的治疗呀，在我们神经科它主要是用于就是修复这个神经的髓鞘的，它对于这个髓鞘的一个代谢，它的功能是有很大的帮助的。所以很多时候我觉得可能听众朋友都有这样的一个体会，哎，这个手脚麻了去医院，医生都会给他处方这个 B12，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哦，那出现了什么样的症状我们是可以采用比如说维生素 B12 来进行一些补充？像您刚才说到的这种修复，我怎么来判断这个是不是伤到了我们的这个神经，它的这个是不是有这种轻微受伤的情况？ 当然来到医院以后，医生会做出一些判断，比如说根据你的症状呀，尤其神经科医生他会对你进行查体，那么查体完了以后他就会判断您是周围神经的问题还是颈椎病的问题，有的可能是因为是脑梗了以后的这种肢体的麻木感呢。那么判断明确，如果是真的是周围神经受损了，比如说像咱们年轻族可能比较多见的像这种鼠标手， 哦， 因为这种反反复重复这个动作嘛，那么我们算这一个神经叫正中神经，在外部这个地方就很容易受损，那么产生这个手指麻木的一个症状叫鼠标手。这个时候可能我们除了这个纠正这种不良的一些习惯之外，那么可能医生也会建议处方一些这样的 B12 进行口服，进行神经的修复治疗。 嗯，所以说维生素 B12 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在医生的指导之下，然后遵循医嘱来服用，我们没有必要自己比如说为了预防，甚至当自己出现比如说手脚发麻的时候，我们就说哎呦这可能是伤到神经了，来补充点维生素 B12 吧，这是不可取的。 对，因为很多时候医生要对它的病因做出一个判断，不同的原因可能治疗上还是有一些不同的。 嗯，像鼠标手啊，是不是还有很多家庭主妇我们说的这种网球肘经常的切菜啊，维持一个运动。 对， 那是不是也意味着比如说我们长期重复一个动作，尤其是比如说我们这些活动比较多的这种关节，它容易造成神经的损伤啊。 我觉得您这个说的特别的好啊，其实尤其是咱们上肢的神经，上肢有几个重要的神经，就刚才我说的鼠标手引起这个正中神经的一些症状。那么就像您就像咱俩坐着这个姿势，把手屈外展的时候，就是这个肘部的尺神经是，对，有的人坐的呢喜欢这个杵着这样呀，撑着下巴壳，对，这个动作时间长了以后，可能对尺神经有一些磨损，慢慢有尺神经炎、尺神经的不同受损的一些症状。在临床中，其实我们很多年轻人来就诊的时候会有这个小指麻，就一次小指麻，哎，胳膊也没事儿，那我们查一下发现，哎，这可能是尺神经受损的一个表现，所以这就是一个不良的姿势反反复复都用。 嗯，所以说除了我们说笑气可能会伤害我们的神经，日常不正确的这种生活习惯，老是重复一个固定的这种动作，也有可能让我们的神经受到伤害。 确实是这样，就是我们通常这种情况我们会叫做那种卡压性的周围神经病。 嗯，好，还有洱海在我们的互动平台上想要问问您，他说听自己的老伴儿说放风筝能够治疗颈椎病，建议他没事就去放放风筝，说半年下来他怎么感觉颈椎越来越疼了，医生呢去看过，说呢是腰椎间盘突出压迫了手臂神经，他想知道为什么是这样。这个放风筝治疗颈椎病好像是很多朋友都听说过这样的一个治疗的方法。 对，因为确实颈椎病很多时候是因为咱们长期的这个低头或者长期某一个姿势，比如说歪着头、斜着头，然后因为这个颈部的肌肉僵直了以后，慢慢时间累积会引起这个颈椎病。所以有个说法就是白天放风筝，晚上数星星，是一个来纠正这个不良姿势的一个方法。 反正就是把头抬起来。 对对，像咱们经常久坐以后伏案工作，那可能要后仰，让这个肌肉放松也是一种方法。 嗯， 但是就像您说的， 的这个这个大爷这样的，他有点过了，就是因为你 老去放风筝， 过生的这个姿势太多了，以后他也可能会加重这种肩盘的一些受损的一些症状，反而会加重那个颈椎病的一个症状。 嗯，所以说其实这个我们说我们的颈椎和脊椎，它其实是一个。周围都有这个肩盘突出的，它有可能前面突出，也有可能后面突出。我们经常低着头呢，有可能是后面的部位造成了突出的情况。您老是仰着头放风筝啊，看星星，不停的仰着头的话，有可能前面的肩盘也会突出。 对，因为它的肌肉就某个姿势一直是这种僵着的状态。 嗯，所以说并不是告诉大家抬着头对我们的颈椎就好，我们还是得固定一个姿势都是有伤害，我们经常的活动活动它，其实对于我们整个的这种颈椎啊，整个的我们说这种关节啊，都是有好处的。 是，放松肌肉以后，它可以促进局部的一个血液循环，会好一些。 嗯，好。还有秋雨想问问，说自己呢也是颈椎病引起的神经损伤，现在的症状呢是右上臂无力麻木，想问问专家多久才能恢复呢？像我们的这种神经如果出现了受损的情况，它的恢复周期会很长吗？ 一般是这样，如果说这个神经损伤它的比较轻度的话，那我们通过积极的治疗康复锻炼呀，它可能会可逆性的，但是如果说它的是比较严重的周围神经损伤，那很可能它就恢复不了了，有可能就会留下明显的后遗症的。 哦，也就是说这个麻木甚至是这种无力的情况有可能持续下去，没有办法改变了。 对对，有好多颈椎病比较严重的患者虽然也做了手术，但是有好多神经损伤它已经发生不可逆转了。 嗯， 那么依旧现在的这种医疗水平是没有任何的办法的。 嗯， 像他这种症状可能就会一直保持下来。 那神经的这种损伤轻或者是重，在临床上的表现它是不是也会有一些区别？ 对，比如说它的症状的轻和重，就像刚才咱们举的例子，一开始它的麻是阵发性的，那么慢慢变成持续性的，那么就说明他的症状在变重， 逐渐的加重。 对对对，当然如果说症状比较轻的时候，我们要及早来就诊，及早进行诊断，那么尽早的干预它的效果还是比较好的。 嗯，如果它比较严重了，我们任其发展下去的话，有可能会造成这种不可逆的情况。 是这样子的。 嗯，蓝天想问问您说，吃维生素 B12 是不是增强神经的营养？60多岁的人吸收比较差，想问问这样的情况之下需不需要额外补充？我们刚才提示大家了，维生素 B12 您说了不用，这个我们说普通的人群如果我们没有出现神经损伤的情况之下额外补充，但是对于老年人这样一个特殊的人群，我们都知道他的这种吸收啊代谢的能力是比较弱的，对于他们来说有必要额外的补充吗？ 这种情况还是要一个具体化来对待的，比如说这个老人身体很健康，他没有任何的疾病， 嗯， 那我觉得可以不用特别去补充，但是有一些老人他可能比如说做过胃部的手术呀，或者是有一些萎缩性胃炎呀，像这样的人群的话，那么他口服的维生素或者口服咱们正常的这种饮食以后 ，B12 到体内以后，它的吸收呀、它的转运啊、它整个合成、参与代谢的整个过程可能都会有问题。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有的时候在医生的指导下，可以适当的补充的。 嗯，我知道很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由于年轻的时候可能不正确的这种劳动啊、工作啊什么的，可能会有一些这个受伤的情况。尤其是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可能都会有腰椎间盘突出啊、颈椎间盘突出啊这样的这个情况哈。那出现这样的问题了，我们能不能够补充一些维生素 B12， 让我们的神经变得更强健一些？ 他如果有一些症状，比如说麻木疼痛的话，如果结合这个核磁或者拍片来看的话，可以建议适当的补充。 嗯，好，所以说也再次提醒大家，即便是老年朋友，我们也是提前要经过医生的这种确诊和判断之后，然后再补充这个维生素 B12。如果过量的话，冯主任特别提示了，有可能会引起头晕啊、恶心啊一些这种不良的这种副作用。所以说，维生素 B12 到底需不需要补充，您自己说了不算，得医生说了算。 对， 嗯，那比如说，如果吃了之后，这些麻的症状消失了。那我还要继续吃吗？还是说消失了这些症状，我这个维生素 B12 就可以停了呀？ 那很多时候也要看它引起这个麻木的原因是什么。比如说有一些糖尿病性的，它引起这种神经的并发症的话，那对于这样的人群，我们建议他就要控制血糖的基础上，可能可以长期间断的服用这种维生素 B12。 哦，好啊，继续来看，还有一个听众朋友问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问题，这个是很多听众朋友估计啊，出现这种手麻脚麻的时候都会犯的一个小难题。他说这个手麻脚麻，第一个情况不应该去骨科看吗？为什么要去神经内科呢？想问问您，比如说像手麻脚麻，大家可能认为可能是不是骨头 受到了问题啊，或者说有时候甚至这种无力的情况，大家都会认为这应该是骨头的问题，我应该去挂骨科。我到底怎么来判断是神经内科的问题还是骨头的问题啊？ 其实确实是这样，就是很多患者也都会有过这样的一些弯路哈。很多时候因为手麻挂到骨科去，骨科医生一看，哎，不是骨头的问题，也不是关节的问题，你还是回到神经科里去查吧。其实很多时候给大家一个建议哈，如果出现这种肢体的无力麻木，建议还是到神经科里来，因为神经科医生他会对你进行一个详细的查体，那么对你有一个病情有一个判断，哎，到底是周围神经的问题了，还是脑子有问题，还是脊髓有问题，还是或者是颈椎腰椎病、 嗯， 那么需要可能去完善一些检查，比如说我们可能会做一些肌电图、神经肌肉电图来判断，第一是否有神经的损伤，第二这种神经损伤的程度、严重程度怎么样。那么根据这个严重程度的话，我们会给您一个后续的一个指导的一个治疗，比如说轻一点呢，我口服，就像刚才说的 B12 就可以了。如果说损伤比较重的话，那还是要回到骨科去做一些手术。对，这样的话可能会对你整个疾病的一个管理会比较理想化一些。 哦，所以说您建议大家，如果出现了手脚麻，甚至无力的这些情况，咱们先去神经科看， 做一个初筛，会比较好一些。 好，然后神经科的大夫会根据您的情况告诉您，这个时候继续神经科就诊啊，还是说需要比如说 外科的一些干预。对， 像腰椎间盘突出这样的这个症状哈，可能更多的朋友说，这个是不是比如说我应该去挂骨科？像腰椎间盘突出，神经科有比如说更有优势的地方吗？对它的治疗？ 因为可能有的时候患者他是以一个腿的疼痛或者无力麻木来的，可能看起来可能像哎像这个腰间盘突出，但实际上有神经科还有一些别的病，比如说肌肉的病变，比如说这种我们叫浅运动神经元浅角的病变，它可能也会产生同样的症状，所以很多时候可能需要我们两个科的一些协作。哎，如果我们做一个初步的一个诊断，如果诊断是啊那就是腰间盘突出，轻一点那可能就是内科的药物治疗就可以了，如果说压迫比较重的话，那可能外科医生做一个评估一下，你这个不做手术可能解决不了问题，那就必须得做手术。还有一些情况下可能压根你就不是腰间盘突出，就是别的问题。 嗯，好，还是得排查一下。 对，要诊断，对，明确了。 好，丁仪说左手的大拇指已经麻了一周多了，医生呢跟他说是周围神经病，想问问您这是什么毛病，严不严重，是不是养着养着就能养好它呀？ 其实周围神经病它是一个大的一个概念哈。什么叫周围神经，我大概简单说一下，其实咱们神经系统是分为这个中枢和周围的哈。中枢主要是指脑和脊髓，那么周围主要是指的是咱们脑神经和脊髓神经，还有这种植物神经。那么这种不管你是脑神经四肢的这种叫脊神经，还是植物神经发生了病变，都叫周围神经病变哈。那么就像这个网友是提到他这个麻木一个多星期，我觉得可能还是要看一下医生来判断一下这个麻的范围到底是一个桡神经，就上肢的一个神经，桡神经的一个区域，还是正中神经的一个区域，那么对于它后续的这样的治疗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作用。 嗯，那像这种比如说引起手指麻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养能养好它吗？ 如果可能没有什么太多的一个基础病变，比如说没有这糖尿病啊，也没有外伤，没有一些原因的话，那可能简单吃点维生素 B 十啊，可能慢慢它也就可逆性的修复了。但有一些如果病因不是特别清楚的养的话，可能反而会加重它这个病程。 好哦，好运旺旺这个朋友想问问您说维生素 B 族能够长期吃吗？想让专家给解答一下。我们刚才说的是维生素 B12， 它是不是也算是维生素 B 族当中的一个成员？ 对对，因为 B 族它分很多类嘛，B1、B2、B4、B6、B12、B9 等等。 嗯， 因为不同的可能疾病要服用不同的一个维生素 B。 嗯，那我估计他问的这个维生素 B 族应该是这种综合性的这种维生素 B。 因为我们有个叫复合维生素 B。 嗯，那像这种它能长期吃吗？ 一般我们也不太建议长期吃的。 哦，也就是说没有症状的话，其实我们通过均衡的膳食，这些营养元素都是可以满足我们身体需要的。嗯，好，最后一个问题是木马的问题，他说手腕神经受损导致手指麻木，现在呢已经3个月的时间了，不能够握筷子等小物品，想问问这样的情况还有可能恢复到以前的样子吗？ 哦，看这位网友他的描述，这个手腕神经有可能是一个正中神经受损的一个表现啊。这种情况下一般我们要做一个评估，就是医生可能要给你一个判断，就是我这个需不需要治，我需要怎么治，对吧？就是刚才我说的，我们可能需要做一个肌电图，或者很多时候我们要做一个神经的超声。那么肌电图它看的是神经的功能，那么超声呢看的是神经的形态，二者相结合起来的话，那我就可以判断目前的神经的一个状态是什么样子的。 哦， 如果说也比如说这个神经压得很厉害，都肿胀得很厉害，那还是要去做外科的松解。 所以说能不能恢复这个还是得看病情发展到一个什么样的阶段了。 对， 而且我们现在有内科外科共同治疗的这种手段，所以说也希望大家遇到这样的情况还是抓紧时间到医院找专家帮我们判断一下，然后呢我们尽快的去治疗。其实我们都说很多的疾病要早诊早治，早发现早治疗，它的效果一定会更好一些。 确实是这样子的。 好，节目时间有限，最后呢也请冯主任和我们说一说他的出诊时间。在节目之外，如果大家还有问题的话，可以在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的神经内科继续找到您咨询和交流。 哦，我现在出诊时间是周一和周三的上午，周二下午。 周一周三的上午和周二的下午，大家还可以在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的神经内科继续找到冯主任。那节目最后呢，也跟大伙来公布一下今天我们互动问题的正确答案吧，就是吸食笑剂真的会上瘾吗？冯主任给我们公布一下答案，会不会？ 会， 是会上瘾的。那我们也会选出五位幸运的听众朋友，送出我们的这个电影票两张。我们来看一下最早回答正确的听众朋友，应该是双双这个听众朋友，我们先选上他吧。双双、李梅、郑贵君，这都是上半段就回答正确的听众朋友，我们把这三位朋友先选出来。还有田庚，这个他回答的非常详细，好，也选出来他第四位了。最后一位听众朋友呢，我们送给好运旺旺这位听众朋友吧。总共是五位听众朋友，我们也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在明天的推送当中呢，我们会为大伙公布详细的获奖名单，也会通过微信公众账号告诉大家具体的领奖方式。节目最后呢，也再次感谢冯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会为大伙邀请到北京朝阳医院急救科的副主任医师袁伟袁主任，跟大伙来说一说急救的土方子，您最好别乱试。很多急救的方法我们都认为是正确的，但其实操作的过程当中都有可能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二次伤害。如果您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有一些这种急救的土方法的话，您可以通过明天的节目听一听，判断一下到底正不正确。稍后北京城市广播17点半为您播出的是教育面对面，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熟悉的地方，在心中计划一个梦想，就算再难我也要前往，有勇气陪伴我去打败害怕，大口深呼吸就点亮希望。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十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助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107.3，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福临门稻花香，正宗五常稻花香大米，中粮集团。 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面向全球展开，来稿请寄北京境外大街14号北京音乐广播歌唱北京征集组邮编100022，咨询电话010-8501-1401。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建国门商圈热门坐标，拥有7个面积不等的会议场地，可容纳10人至350人，专业的会议服务、舞台、影音设备，助力企业培训、研讨、专题讲座，建国门商圈会议之优选。让思绪在这里飞舞，让智慧在这里结晶。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及时的空气质量信息，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空气质量情况。今天夜间本市后半夜受到高压影响，扩散条件转为有利，首要污染物为可吸入颗粒物 PM10， 预计 PM2.5 的浓度在每立方米50到100微克之间，各地区的空气质量均为3级轻度污染。今天的空气质量情况就是这样。 走进满山遍野的像一块天地中海，蓝色透明的天亮晶晶，你脸上的汗水直到现在风一吹都闻到普罗旺斯的花草香。我